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 事出皆有因，惹祸本无心，道率说水母，言出惊众人。 楚留香对吕玉涵说：哈哈，世界上并没有一件事是永远不会出错的，连太阳都有被天狗星吞没的时候，这暴雨梨花钉怎么会绝对万无一失呢？也许它里面忽然生锈了呢，也许忽然有几个小虫钻进去塞住了它的钉孔了呢。李玉涵连鼻子上都沁出了汗，手抖得更厉害了。楚留香却淡淡地说：何况它就算是真的万无一失也没有用，因为它根本就是空的。昨天晚上我们对付天罗地网夫妻的时候，已将里面的梨花钉全射出去了。李玉涵听到这儿也忽然大笑。你以为我是三岁的孩子吗？哈哈，就凭你这几句话就可以把我吓倒吗？我老实告诉你，你说的话我连一个字都不相信的。他嘴里虽然这么说，其实他的心里却已经动摇了，因为有信心的人是不会这么笑的。这种笑一定是在掩饰心里的不安。楚留香说：哎，你要不信为什么不自己瞧瞧呢？ 我用不着瞧，我根本就用不着瞧。 李玉涵嘴里在说着用不着的时候，眼睛却忍不住向那只发光的银匣上去瞧，手也忍不住在上面摸索。其实这个匣子是不是空的，他根本就瞧不出更摸不出，他只是神经紧张无法控制自己。就在他的眼睛跟手开始移动的这一刹那间，楚留香就像一支箭，一道闪光就窜过去了。李玉涵又惊又怒，但已经闪避不及了。他的反应和动作固然也很快，但是却没有人动作能比楚留香更快。等他发现自己上当的时候，楚留香已经抬起了他的手，挣扎中也不知道是谁的手触动了梨花钉的机簧，砰一声响，银光如电爆射而出，接着又是一连串嘟嘟嘟嘟嘟嘟，27枚梨花钉全都射在了屋顶，全都钉入了石头。李玉涵全身的精气神仿佛全都随着这暴雨梨花钉射出去了，他整个人似乎忽然虚脱了。当梨花铁匣跌在了地上， 这件事全都发生在刹那间，李化钉射出时的声音，钉入石头的声音，钉下落地的声音，那几乎是同时发出的。然后就是死一样的静寂。只见楚留香左手托住了李玉涵的右手，右肘抵在了李玉涵的左肋，李玉涵却像是已经失去了魂魄，眼睛继位望着楚留香，也没有看别人，只是痴痴地盯着那27枚已经钉在了石头里的梨花钉。然后两行泪珠缓缓地就从他的眼角流下来了。柳无眉本似想冲向楚留香的，但是脚步刚刚踏出却顿住了，他也没有瞧楚留香一眼，只是痴痴地望着李玉涵，那双美丽的眼睛里边充满了伤感，充满了悲痛，充满了说不尽的情意。他没有流泪，但那眼色却比流泪更悲哀。楚留香一击得手，胡铁花、苏蓉蓉他们自然非常的高兴，但是却没有一个人欢呼，甚至没有人说话。每个人似乎都被这对夫妻的情深所感动了，不忍再刺激他们，因为他们做出来的事情固然可恨，但是他们的遭遇却实在可怜。宋田儿蒙着眼睛忽然轻轻地哭泣了。永远没有人能够预测少女们会在什么时候流泪，因为他们随时随地都可能为了任何事情而流泪。他们为爱流泪，为恨流泪，他们会为一些美丽的事物而流泪，也会为一些丑恶的事物而流泪。他们会为悲伤而流泪，也会为快乐而流泪，他们甚至可能不为什么就流下泪。但是宋田儿的眼泪显然是很真挚的，他似乎已经忘了这个夫妻两个人就在片刻之前还是他的仇敌，还要杀他。宋田儿哭的是那样的伤心，使人忍不住要以为他真是宁愿割下楚留香的头颅来救夫妻两个人的性命了。李红秀、苏蓉蓉和黑珍珠的眼睛竟然也渐渐地湿了。胡铁花叹了一口气，喃喃地说：“女人呢？女人呢？真是妙得很呢！”楚留香苦笑着说：“被他们这么一哭啊，连我都忍不住以为该死的是我楚留香了。” 李红秀忽然说：“你准备把他们怎么样啊？” 楚留香沉吟着缓缓地说：“他们有七次要杀我。” 李红秀却说：“那以后他们绝不会再害你了。” 苏蓉蓉柔声说：“ 我方才听他们说，他们只想找个没人的地方安安静静地过几个月，你就成全了他们吧。” 黑珍珠说：“不错，你就放了他们吧。” 楚留香望着胡铁花：“你的意思呢？” 胡铁花说：“ 不能放。” 他的话没有说完，宋田儿跳起来跺着脚说：“为什么不能放呢？” 李红秀说：“ 你这个人呐，怎么这么狠心？” 胡铁花长叹了一声：“哎，现在我要是让他们走，实在是等于杀了他们一样，因为柳无眉他已经活不长了， 他要是死了，李玉涵还能活下去吗？ 苏蓉蓉他们倒都愣住了。李红秀说， 那么你难道是想救他们？ 胡铁花说，他们要是杀了楚留香，固然是我的仇人，但是现在他们并没有杀死楚留香，却救过我们的命啊，所以他们不但是我的朋友，还是我的恩人呢。 他挺起了胸，大声地说， 我胡铁花难道还会眼看着救命恩人中毒而死吗？ 宋田儿忽然抱住了他，破涕为笑，娇笑地说，你真是一个好人。他甜美的笑容离胡铁花的脸不到一寸。 胡铁花呻吟着说，再抱着我不放，我就要变成坏人了。 宋田儿放开了手，脸有些红了，面颊上的泪珠还没有干，看来就像是一颗带着露珠的红苹果。胡铁花大笑着走到了铁栅栏前说， 你只要说出能救你的那个人是谁，我们就可以帮你去向他要解药，他要不肯给，我不打遍他的头才怪呢。 李玉涵仍旧痴痴地望着那银星般嵌在屋顶上的银钉，柳无梅仍然痴痴地望着李玉涵，夫妻两个人竟像是全都没有听见他们在说什么。 苏蓉蓉柔声说，说呀，你说出来，我们一定有法子能将解药要回来。 李红秀伸手自铁栅间拉住了柳乌梅的手说， 无论多困难的事，楚留香都有法子办得到的。 柳乌梅的眼睛里终于流下泪了。 你们实在太好了，你们对我的好意今生只怕再也无法报答了。 李红秀笑着说， 你说出来就算报答了我们吗？ 柳无梅忽然甩脱了他的手说， 我不能说。 为什么？ 因为我要说出来非但没有用，反而害了你们。我现在实在是不忍再害你们了。 李红秀说，你难道怕他们去为你要解药的时候被那个人杀了吗？ 嗯，哼，那你未免太看轻他们了吧。 宋田儿也跺着脚说，哎呀，到现在你难道还不相信他们有多大的本事吗？ 柳无梅凄然一笑， 要是有人能从那个人的手上把解药夺来，我也不至于苦苦的要杀楚留香了。你想，我既然能要帅一番、萧玉剑、天罗地网这些人来害楚留香，自然也就能要他们去为我要求解药的。可是我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胡铁花皱眉说， 哦，对啊，凭那些武林前辈难道都不能从那个人的手上把那个解药要回来吗？ 柳无梅黯然说， 唉，就算他们一起去，恐怕一起要死在那个人的手上的。 胡铁花真的吓了一跳。 什么？你说那个人他竟能将帅一番、萧玉剑、天罗地网这些人全都杀死？ 不错。 胡铁花愣了愣，喃喃地说， 世上真有这样的人？ 我实在是有点不信呐。 楚留香忽然叹了一口气说， 他不说，我已经猜出那个人是谁了。 谁？ 楚留香一字一字地说，水母阴姬。 水母阴姬这四个字一说出来，胡铁花的脸上就好像被涂了一层死灰色的油漆，眼睛都没有光了。 别的人更是黯然失色，就好像这个名字的本身就有一种神秘的魔力，人们只要一听到这个名字就会遇见一些不祥的事。只有久居大漠的黑珍珠似乎还对这个名字不大熟悉，他忍不住说，这水母阴姬的名字我好像听过，却想不起他是谁。楚留香说， 水母阴姬就是神水娘娘，也就是神水宫的主人。 现在黑珍珠的脸上也变颜色了。楚留香瞧着柳无眉说， 我没有说错吧？ 柳无眉沉默了很久才点了点头说，不错。 黑珍珠说，我虽然很少入关，但也听说过这水母阴姬乃是武林中第一怪人，据说他的脾气还有几分和石观音相似。他平生最恨男人，无论任何男人只要瞧了他一眼，他就绝对不会再让他活下去的。 蝴蝶花揉了揉鼻子虎笑着说， 你弄错了，他这个脾气跟石观音还是有一点不相似的。这个石观音呢，他非但不恨男人，而且还很喜欢男人，尤其是漂亮男人。他的毛病只不过是对男人的胃口太大了，所以总是想换个新的。 柳无眉叹道，是啊，但是水母阴姬却是真的恨男人。据我所知，普天之下绝没有一个男人跟他接近过，神水宫更看不到一个男人。 黑珍珠说，可是我也知道这个人虽然喜怒无常，虽然很恨男人，但他却不是个坏人呢，也不像石官人那样想去害别人呢。 楚留香说，不错呀，我知道别人只要不去惹他，他也绝不会惹别人呢。 黑珍珠，那么他为什么要杀你呢？你难道惹他了吗？ 楚留香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我正是惹了他了。 柳无眉叹道，你们究竟有什么仇恨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敢问。 楚留香说，三四个月以前，神水宫中忽然失窃，丢了一瓶天一神水，神水宫的人竟怀疑是我偷的。 那究竟是不是？ 自然不是我。 蝴蝶花说，我也绝不相信是你。若是天一神酒啊，他也许还会偷来喝喝。天一神水，他偷有什么用啊？ 宋天儿忽然扑哧一笑说， 哼，要是天一神醋，我就晓得是谁偷的了。 李红秀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咬着嘴唇小声地说， 小鬼，你才是个醋瓶子。 他们跟楚留香生活了这么多年，又生活在海上，所以他们的心胸都很开阔，随时都不会忘记说笑话。但是楚留香却真有些笑不出来了，他皱着眉说， 天一神水我虽连见都没有见过，但神宫的人却不肯放过我，竟逼着我要在一个月中将偷水的那个人找出来，否则 他们就要来找我算账。柳无眉说：“你找出那个人是谁了吗？”“ 我找出来了，只可惜那一阵子发生的事太多，我竟忘了神水宫给我的期限，也没有去向他们交代。” 蝴蝶花摇着头说：“ 一个有教养的男人怎么能忘记他跟女人的约会呢？嗯，这难怪，难怪别人要来找你的麻烦。嗯，我倒不怪他们。哼。” 李红秀撅着嘴说：“他根本就不该跟他们约定的。那个时候，他根本连一点把握都没有，这件事情根本和他无关。但是他一瞧见那位眼波比海水还要温柔的女孩子，他就头晕了，他就糊里糊涂地答应了人家。现在神水宫……”说到这儿，宋田儿扑哧一笑说：“神水宫没什么了不起的嘛，他们要是来了，我们这里反正有神醋宫的掌门人在这儿对付他呢。” 其实李红秀和宋田儿也知道现在并不是开玩笑的时候，他们只不过觉得这个地方的眼泪太多了，所以他们就要制造一些欢笑，因为他们认为人们在遭遇到困难和不幸的时候，眼泪是并不能解决问题的，只有笑声才是对付困难和不幸的最好的武器。可是他们已经渐渐地发现，他们的笑声非但没有冲淡别人的悲哀，反而是对别人的刺激。看见他们笑得那么开心，柳无眉的神情就显得更加惨淡了，因为他觉得每个人都很幸福，只有他的一生充满了不幸。李红秀和宋田儿也渐渐地笑不出来了。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楚留香传奇，演播艾宝良，录音师张孝音，编辑海燕。 Thank you.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 柳无眉黄粱一梦，神水宫医治完正，暗道里五味杂陈，终不见阴机真容。 柳无眉的手在石壁上轻轻的一触，那铁栅栏便缓缓的划开，没入了石壁。然后他就转过身向楚留香盈盈一拜，黯然说：我夫妻蒙香帅开恩不杀，已是感激不尽，实在不能也不敢再求香帅出手相助了。此后但望…… 楚留香打断了他的话说： 你不必认为我是要冒险去救你，反正我是非到神水宫去走一趟不可的。 柳无眉长叹了一声说：哎，那种地方香帅不去也罢， 我怎么能不去？我若不去，以后的麻烦只怕更大了。那位水母阴姬既然能要你来杀我，也能要别人来杀我呀，我难道还能提防他一辈子吗？ 胡铁花立刻接着说： 不错，他既然失了约了，那就该跟人家讲个明白嘛。哎，我倒是认为那个水母阴姬他总不是个蛮不讲理的人。 柳无眉说：你以为他是个很讲理的人吗？ 他若真的不讲理，我有不讲理的法子对付他呀。那神水宫就是刀山火海，虎穴龙潭，我胡某人也要去闯上一闯。 苏蓉蓉忽然说： 神水宫既没有刀山火海，也不是龙潭虎穴，反而是个风景非常优美，有如仙境的地方。 楚留香说： 对了，只有你是到神水宫去过的，你觉得那个地方是不是真的很可怕？ 苏蓉蓉说： 在我说来，那个地方实在是一点也不可怕。 他接着说： 你可听到过传说中的桃花源吗？神水宫就和桃花源一样，简直可以说是人间的仙境。我到了那里之后还无法相信那就是名震天下的神水宫，在那里非但没有杀气，连一点烟火气都没有。 他的眼波看来更温柔，而后缓缓地接着说： 那时候正是初夏，我坐着一条小船沿溪而上，走了很久之后，就发觉有一瓣瓣桃花沿着溪水流下。 楚留香忍不住说：是不是还有胡麻饭呢？ 苏蓉蓉嫣然一笑，接着说： 是啊，花瓣中的确还有很香的胡麻饭，微风中的花香更醉人了。我坐在船上，非但好像已经走入了图画，简直就好像已经走入了神话。 他说的那么美，连胡铁花都不觉得听得痴了。 他又接着说： 我如痴如醉，也不知道船走了多久，渐渐走入了一条山溪。 两旁都生着很浓密的水草，俺的伸手不见五指。我用桨拨着水草，又走了很久，眼前豁然开朗，只见眼前百花如锦，一片锦绣山谷，右面一道瀑布自山巅飞挂而下，明珠见玉，沁人心肺，花丛间隐隐可以见到一些亭台茅舍，还有几千几万只不知名的鸟儿在飞来飞去，它们见了人也不害怕，仅有几只就飞到了我的肩头，像是要跟我说话。 这如诗如画的美景，被他用那温柔的语气娓娓道来，更令人其意也消。 李红秀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 是吗？早知道水宫是这样的仙境，我也该陪你去啊。” 柳无梅忽然问：“ 但是姑娘，你又怎么会知道这条小溪就是入山的途径呢？” 苏蓉蓉说：“ 我有个姑姑是沈水宫的门下，她曾经告诉过我，要去找她的时候应该怎么样走。她自然不准我把这个秘密是说给别人知道的。” 宋天儿眨着眼睛说：“ 怎么，你的姑姑也住在花丛间的那些屋子里吗？” 苏蓉蓉说：“后来我才知道，花树丛中的那些亭台茅舍就是沈水宫门下的居处，因为每个人的喜爱不同，所以他们住的屋子的样式也是不同的。” 李红秀说：“那你姑姑住的是什么样子的呢？” 苏蓉蓉说：“她呀，她住的是两间很精致的茅舍，外面有竹篱，院子里还种着菊花。那个时候菊花虽然还没有开放，但我一到了那里，就不禁想起了陶渊明的两句诗。”听到这儿，李红秀慢声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胡铁花叹了一口气，喃喃地说：“ 哎呦，看来这水母阴姬对他的徒弟呀，那实在要比石观音好多了。” 苏蓉蓉接着说：“只可惜我到了那里之后啊，并不能四下游逛，只能待在我姑姑的屋子里，因为她警告过我，我要是到处乱跑，立刻就会有很大的灾祸。” 楚留香说：“什么灾祸？” 他也没有说是什么灾祸，只是把我关在了屋子里，不让我见人，所以我连那位宫南燕姑娘都没有见过。 楚留香说：“如此说来，你也没有见到水母阴姬了？”“ 没有。”“ 你也不知道她住在什么地方了？”“ 不知道。”“我实在很想见见这位武林中的传奇人物，但是我姑姑却再三警告我，不让我见她。可是我知道他的确也住在那片山谷啊，也许我在我姑姑茅舍对面的桃花丛中，也许就在山坡前的那片小小的泥烟里就能看到他呢。” 楚留香说：“什么？你说什么？泥庵？沈水深宫难道也有尼姑吗？” 苏蓉蓉说：“ 是啊，据说水母阴姬是一位很虔诚的居士啊，所以他才会让妙僧无花入谷去解说佛经啊。” 楚留香沉吟着说：“如此说来，他的确很可能就住在那个泥庵里。” 苏蓉蓉说：“但是据我所知，无花也并没有见过他。无花入谷之后，每天都要坐在瀑布前的大石上讲两个时辰的佛经。他也知道水母阴姬每天都在听他的讲经，可始终没有见到人究竟在哪里。” 楚留香苦笑着说：“这实在是个很神秘的人物，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神秘。” 胡铁花却笑着说：“ 可是啊，神水宫却没有我想象中的神秘。我本来那个地方又以为一定是阴森可怕，谁知道可比世界上大多的地方都可爱，可爱的多呀。 柳无眉忽然说，各位不要忘了，我也是到那儿去过的。 你自然是去过。 柳无眉接着说，据我所知，神水宫并不是苏姑娘所说的那种地方。 哦，那你见到的神水宫难道还有什么不同吗？ 很大的不同。柳无眉一字一字接着说，苏姑娘见到的神水宫是人间仙境，我见到的神水宫是人间地狱。这句话说出来，大家全都愣住了。柳无眉接着说，我没有姑姑指点我入山的途径，所以费了许多的功夫才打听出，想去神水宫的人一定要先经过菩提庵。 蝴蝶花皱着眉说， 这菩提庵既和神水宫的关系如此的密切，自然也必定是个很有名的地方，我怎么就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呢？ 柳无眉说，菩提庵只不过是一间很破烂的小庙，庵里也只有一个尼姑，这个尼姑看来至少已经有七八十岁了，而且似乎又聋又哑。但是无论什么人，要想到神水宫，就得将自己为什么要去的原因告诉这个老尼姑。 哦，那你说他又聋又哑，他怎么能够听到别人说话呢？ 柳无眉说，他若不肯让你到神水宫，他就是又聋又哑，你无论怎么求他，他都听不见。但他若想让你去，你说的每一个字他都听得清清楚楚。 哦，这法子还不错。 柳无眉接着说， 我对他说出我想到神水宫去的理由之后，他沉默了很久，忽然倒了一杯茶要我喝。 你喝了吗？ 我怎么能不喝呢？我自然知道这杯茶是不好喝的。喝下去之后，我果然立刻就昏迷了。等我醒来，我发现已经被关在一个箱子里，箱子里水淋淋的，像是在水里头泡过，我的身上全都湿透了。 李玉涵一直失魂落魄的目力在哪里？此刻在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望着他的妻子，眼睛里满是惋惜之意。柳无眉接着说， 幸好这个箱子是用柳条编的，而且外面没有上锁，于是我就从箱子里爬出来，才发现那里是一条很阴暗的地道，连一点光都没有，只有一阵阵流水的声音响个不停，可是我也辨不出水声是从哪里传来的。楚留香说， 神水宫必定有处水源呢，至少这一点是没有疑问了。 蝴蝶花瞪着眼睛说， 对呀，神水中没有水，难道还有酒啊？ 柳无眉接着说，我什么也瞧不见，我摸着往前走，既不知道这条地道究竟有多长，也不知道它通向哪里。 那你至少可以确定这条地道里绝不会有人来暗算你啊，因为水母阴姬他至少不会是个暗算别人的人呢。 胡铁花的这句话本是好意，谁知却刺着了柳无眉的隐痛， 他苍白的脸不禁红了，垂下头，他说，那个时候我眼睛耳朵虽然都没有了用处，但鼻子还有用，因为 这地道里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气味。宋天儿说， 什么气味？ 起先是一阵阵潮湿的气味，接着是一阵阵火烧的气味，像是有什么东西被烧焦了。后来又有血腥气、铁屑气、泥土气、木头气。说到这儿，他的脸上竟然露出了恐惧的神色。他说，在那地道里，虽然没有任何人来暗算过我，没有任何陷阱，但就这么不同的气味，已经逼得我快疯了。 胡铁花还是忍不住说，这些气味又不能伤人，有什么可怕的？ 柳无眉说，我本来也想不到气味会有什么可怕的，但是到了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世上没有任何事比这个气味更可怕了。 阿莲声音都有些嘶哑了，她颤着声音说， 我闻到火烧气的时候，开始还不觉得怎么样，后来我只觉得我仿佛是走在一个很大的火炉里，在被人焚烧。 宋田儿缩了缩肩膀，人靠到了李红秀的身上。柳无眉接着说， 我闻到了血腥气和铁屑气的时候，只觉得四面都是死尸，好像有成千上万个死尸，他们躲在黑暗之中，我连路都不敢走了，只因我觉得我再走一步，说不定就会踩在一具死尸上，而且说不定就是我朋友的死尸。 李红秀的身子有些发冷了，她直往苏蓉蓉的身上靠。柳无眉接着说， 等我闻到了泥土气和木头气的时候，我自己像是也已经变成了一具死尸，被放在棺材里，埋在了地下。 我本来以为一个人只会为了眼睛见到的事情而害怕，为了耳朵听到的声音而害怕，可是到了那个时候，我才知道鼻子闻到的气味，那才是最令人害怕的。楚留香说， 这只怕是因为眼睛所见的和耳朵所听的都是比较实在些，而鼻子所闻到的却是虚无缥缈，不可捉摸，你只有用幻想去猜测，因而越想就越可怕。我早已经说过，人们所畏惧的并不是事物的本身，而是他对这件事情所生出来的想象。 柳无眉接着说，所以在那个地道里，我虽然什么都没有瞧见，什么也没有听见，但是已经被折磨得连一丝力气都没有了，我连走都走不动了。 宋田儿整个人都缩在李红秀的怀里，却还是要问说， 后来呢？后来呢？ 女孩子大多有这种毛病，越是害怕的事情，她越是要听。 柳无眉说，就在那个时候，地道里忽然响起了一个人的声音。 那声音听起来虽然很柔美，但我那个时候却只觉得阴凄凄的，竟然不像是人的声音。 宋天儿说，他说什么？说什么了？ 柳无眉说， 他说他已经看过我的病史了，也知道我中的是什么毒了，但我若想他出手来救我，就要。 楚留香听到这儿笑了笑，就要将我的头拿去给他，是吗？柳无眉垂下了头。 我虽然再三哀求问他还有没有别的路，可是他却不再理我了。 我说的声音都嘶哑了，他却像是连一个字都没有听见。 楚留香沉吟着说，如此说来，你也并没有见到水母阴姬了。 柳无眉叹道， 是啊，未但没有见到，连他门下都没有见到一个呀。 那你是怎么回来的？ 我也不知道哀求了多久，鼻子里忽然又闻到了另一种气味，这次我闻到的竟是香气，仿佛是从晚上从窗外吹进来的春风，又仿佛是母亲怀中的乳香。 我闻到了这个香气，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那等你醒来之后，你就回到了菩提庵。 不错，我醒来的时候，身上的衣服已经干了。那老尼姑正坐在我的对面，手里还拿着我刚喝过的那只茶碗，就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我再问他，再求他，他就连一个字都听不见了。宋田儿只觉得手脚冰凉，他颤着说： 你就好像做了一个梦吗？ 柳无眉黯然说：不错。有时候连我自己都分不出究竟是真呢还是梦啊。李红秀也长叹了一声，听你这么一说，我又不想到那神水宫去了。宋田儿望着苏蓉蓉说： 神水宫它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啊？ 他这句话像是问苏蓉蓉的，但是却不希望苏蓉蓉说，因为他知道苏蓉蓉也一定回答不上来。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楚留香传奇，演播艾宝良，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